第234集，该相信谁？供应贤且不说，就连仁义都设想过无数次，当抓到公家纵火案的真凶时，那会是一个什么样的人？那会是一番什么样的场景？而今这样荒诞的剧情，简直不像在人间。宝生集团的董事长，供应贤的亲姑姑，龚明晴，此时戴着镣铐，缓步走了进来。任毅是第一次见到这个女人，她身材瘦高，五官明艳，气质有几分严苛和冷傲。他一眼就认出了那双眼睛，充满智慧，充满思虑，充满忧愁，充满冷漠。那是一双藏着太多故事的眼睛。龚明晴看到龚应贤的一瞬间，眼睛就红了。他坐在了两人对面，面色憔悴苍白。一时间谁都没有说话。良久，龚明晴开口道： 应贤，我们能单独聊吗？ 他要在这里， 他需要仁义给他的力量。 可不可以暂时不要告诉菲兰？他刚到美国，刚刚开心了一点儿。 我会想办法处理。 龚应贤的脸就像戴了一层冰封的面具，找不到一点情绪的裂缝。 对不起， 姑姑，你已经骗了我19年了。从现在开始，哪怕是为了菲兰，说真话吧，撒谎没有意义了。 龚明晴的眼泪淌了下来，她的嘴唇抖动着。 那年我通过月信谷知道了标的，然后泄露给了当时市委书记的儿子。那个人已经退了，但你应该也知道是谁了。 他说了一个名字，仁义脸色一变，难怪这个案子要翻案会受到重重阻力。 我拿了200万的回扣，但其实我不是为了钱，我只是为了讨好他。我爸，你爷爷，守旧观念很严重，我从小到大什么都听他的，好好读书，考他让我考的学校，做他让我做的工作，甚至嫁给我根本不喜欢，但是他让我嫁的人。但不管我做得多好，在他心里，我始终比不上你爸爸。我不是为了钱才写标的，我只是想有更好的人脉，为集团做出更好的业绩，让他知道我没有哪里比我哥哥差。但是我没有想到那批材料有问题，出了那么大的事故。 仁义感到胸臆闷痛，那起事故毁了无数个家庭，也差点毁了他的。差一点点，他参加的集体葬礼里就会有他父亲的一份。龚明晴的肩膀筛筛青颠，嘴唇白到了没有血色。 我当时真的很害怕，我才20出头，如果被查到，我这辈子就要在监狱里过了。月心谷他不知道我泄了标，还打算去配合调查。我没有办法，我向他坦白了。我威胁他，如果被警察查到了，他也有罪。而且，我 我当时怀孕了，所以他最后答应帮我。 孩子是谁的？ 龚明晴怔怔地看着自己戴着手铐的手，没有说话。 你知道最终也能查到的，没必要隐瞒。是那个中标的人吗？ 龚明晴轻轻咬住了嘴唇，阻止眼泪滑落，她点了点头。 他也不能承受被查到的代价，所以我们想尽一切办法掩盖真相，可是那批材料的问题还是被发现了，早晚都有可能查到我们头上。 所以你就想杀人灭口，栽赃嫁祸？ 我真的，我没想伤害你们。我 人一手握成拳，对他厌恨至极。 那个人提出让你爸爸顶罪，伪造成畏罪自杀，再干预调查，把这件事终结。我当时每一天都想死，可每一天也都想活。我不想坐牢，我不想余生都在监狱里，我也不敢想我爸痛恨我的眼神，不敢想在爆炸中毁掉的几百个家庭。我还有了孩子。 龚明晴抽噎不止，几近失语。两人安静地等待着，心脏钻痛不已。 我最后答应了，本来不应该在家里，但是当时你爸爸取保候审，不能出门，我给了钥匙。 你给了钥匙？ 龚应贤瞪着龚明晴，眼眸中满是血痕。仁义突然心头一震， 钥匙？凶手竟然有钥匙？如果凶手有钥匙，那么之前的所有对消防员的怀疑就都可以消除了，凶手不需要任何人的协助，也可以任意进出龚家。 任意想到还在 ICU 的陈小飞，心里难受到要窒息。 我给了钥匙，他找了一个什么所谓的杀手，那个人承诺会伪造成自杀，但是我没有想到他会放火，没有想到我没有想要害你们。 龚应贤额上青筋暴突，白嫩如凝玉的脸此时如厉鬼般阵阵发青，神色狰狞不已。他双拳必须紧紧藏在桌下，才能克制住仿佛要扑上去将其生吞活剥的冲动。 你没有想要害我们，你没有想我爸我妈我姐姐被活生生烧死。 对不起应贤，对不起应贤，我对不起你。 仁义握住了龚应贤的手，眼中含泪。龚应贤闭上了眼睛，喉结滚动着，好不容易压下了那股暴虐的恨意。 杀手呢？ 那个人，他说，他把这个杀手也处理掉了，以绝后患。 我本来想打掉孩子，但我又怕没有这个孩子我就没有胁迫他的东西了，但我又不敢公开生下孩子来，我怕被人发现他不是月辛苦的，所以我偷偷生了下来，放到了孤儿院。这些年我没有一天不担惊受怕，没有一天不被愧疚和恐惧折磨。当我发现这个孩子他有纵火癖的时候，我就知道这是报应，这是我的报应。 如果你真的知道报应两个字，如果你真的深受煎熬折磨，你为什么不寻安乐吗？你为什么还要害死那么多无辜的人？难道你哥哥嫂子和侄女的命还不够吗？爆炸案遇害的几百人还不够吗？你是人还是鬼？ 不是我，不是我，我是被他威胁的。孤儿院失火之后，他被列为嫌疑人。我其实一直关注着他，偷偷资助孤儿院。我没办法袖手旁观，最后给他找了律师，并且认了他。后来你们开始查案之后，他不知道怎么的就猜到了当年的事跟我有关。他说他要帮我，我害怕当年的事被曝光，我不怕死，我早就不怕死也不怕坐牢了，那对我来说反而是解脱。可我怕别人知道我害死了自己的哥哥一家，我怕菲兰知道，所以我同意了。可我没想到他失控了，他就像个疯子，像魔鬼。他用菲兰威胁我和月辛苦，最后完全失控了，完全失控了。我可以什么都不要，可菲兰是无辜的。我们最后受不了了，想自首，想结束这一切，他就绑架了菲兰。我们这都是报应，是我的报应。 龚应贤和任毅均是脸色惨白。四月暖阳天，却寒意刺骨。在何修宇的嘴里，他这个母亲才是一切的主谋，无恶不作的幕后主使。但是在龚明晴的口中，一切完全相反。该相信谁？这么好的皮囊，这么优渥的家世，里面住着的却是恶鬼。